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64集《回府》一。大门缓缓打开了，却没有一个人上前去瞧。卧龙寺香客住的房间本就空旷，不如自个儿府上华丽，加之这还是被特意挑选过的屋子，更是宽大。那大床就横在屋中，连个遮掩的屏风都没有。正因如此，屋中是个什么情形，众人一览无余。沈月首先惊呼起来，但见地上散乱着衣裳碎片，是真的撕扯成碎片了。床榻之上的毯子随意地抛在一边，桌上的书本全都被扫在地上，茶壶也碎了，仿佛经历了一场浩劫似的。然而最令人惊讶的不是这个，床榻之上的女子玉体横陈，她几乎没有盖被子，就这么半趴在床边，而那脊背之上竟是斑斑点点的红痕，还有些血痕和淤青，看着令人触目惊心。床下还有一根沾了血的皮鞭，已经裂成了两半。再看那女子身上的痕迹，可见那皮鞭是被生生打断的。 啊！天哪！ 沈月捂着嘴，步步后退。 那是谁？不会是大姐姐吧？ 她蓦地转头看向沈婉云。沈庙既然说了和沈清换了屋子，此刻那屋中的就应当是沈清才是，可是眼前的一切都清晰地昭示着沈清出事了。便是他一个未出阁的女儿都知道，眼前这幅画面分明就是女子被人凌辱后的痕迹。桂嬷嬷也没有料到屋中还有人，方才听沈庙说话，她以为沈庙已经和任婉云说好了，此刻不过是要进屋去说，结果方打开瞧见有女子在，已经是惊讶，难不成昨夜还有别的女子也一并被玉亲王玩弄了？若是那样的话，他的差事可就办砸了。可沈月的一句话几乎要让他魂飞魄散，沈清里头躺着的女人是沈清？叶梅和水碧见沈清这样，一颗心几乎都凉了，自家小姐出了这事儿，他们定然没有活路。两人对视一眼，彼此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绝望，齐齐跪下身来给任婉云不住地磕头。任婉云呆立在场。二婶不上前看看吗？一片静寂中，沈庙轻声开口，他的语气平静，好似并未瞧见面前这一幕惨状。沈婉云扭头，只见那少女静静地看着他。他的胸中泛起惊涛骇浪，然而却极快地按捺下去，只是脸色惨白的快步走进房，走到那半趴在床上的女子身边。女子的发丝蓬乱，地上掉着许多落发，显然是被人扯掉的。沈婉云颤抖地伸出手，将那女子翻了个身。轰隆隆的一声巨响，仿佛在印证她的心情似的，那原本已经停了的雨幕突然再次降临，堆积的乌云中炸雷惊起在众人耳边。沈婉云痛苦地闭上眼，怀中的女子正是沈清。越是近看越是觉得触目惊心，沈清脸肿得老高，显然被凌虐得不轻，而身上此刻看上上下下竟然没有一块完好的肉了，而他的一只手软绵绵地折成一个奇怪的姿势，竟似乎是被折断了。玉亲王太狠，然而他最恨的是沈庙，这一切本该加注于沈庙的身上，现在却是他的亲儿受了苦，被折腾成这副模样，沈清下半辈子几乎也就完了。 他恨不得咬断沈妙的脖子，喝沈妙的血，吃沈妙的肉。沈婉云到底是在沈府当家的，即便是这个时候，他都能按捺住没有发疯，而是抖着嗓子吩咐身边的香兰 去寻马车，立刻下山。 可是 香兰害怕的看了他一眼， 夫人，此刻外头大雨，无法出行啊。 山高谷深的阳清风本就路途坎坷，雨水这么一冲刷更是泥泞无比，无法前行。若是强行下山，只怕会因为路滑出什么意外，这样的天气是不能出门的。 那青儿怎么办？ 沈婉云终于抑制不住的尖叫出声，她啪的甩了一巴掌给香兰，恶狠狠地说道， 那我的青儿怎么办？ 屋外沈妙静静地看着，她站在屋檐下瞧着雨幕遮掩了山水，似乎也遮掩了一些肮脏的轨迹。原本该受这样侮辱的是他，可如今让沈清受这样侮辱的也是他。青儿听到自己女儿被人凌辱一夜，本来可以救得了，却袖手旁观了一夜。沈婉云每每想起来，会不会觉得锥心刺骨的疼呢？会不会有他知道婉瑜病逝的消息后疼呢？如今想要带沈清回城医治，却因为大雨而不得不滞留此地，进不能退不得，春风得意的沈婉云会不会感到一丝绝望呢？ 去寻大夫，不管用什么办法去寻大夫，若是寻不到大夫，你便死在这里吧。 沈婉云冲香兰尖叫。香兰大约跟了沈婉云这么多年，还从未被沈婉云这般斥责过，既是委屈又是害怕，捂着脸硬了飞快地跑了出去。待跑出去时，还忍不住看了沈妙一眼。明明一切都是计划好的，昨夜歇在这里的本该是沈妙，怎么会那么巧？沈清从来不是一个好说话的人，如今对沈妙心存芥蒂，更不会答应与他换房间的，此事必然有蹊跷。他瞧见那素衣少女亭亭玉立，分明是清秀讨喜的眉眼，却不知为何生生出了一身煞气。 太君，你去叫几个人过来，把门关上。 沈婉云咬牙切齿道。门被关上了，门里门外仿佛两个世界。沈月还未从那其中回过神来，她看向沈妙，不可置信道： 我妹妹，大姐姐是被歹人凌辱了吗？ 沈妙不置可否，玉亲王果真只是打算玩弄对方，示意天亮前便走了。她也明白，对于高门女子来说，被不知名的人毁了名节才是最可怕的。不过，想来玉亲王也不是傻子，总归不久后就能发现端倪，毕竟这出调包计的手法实在简单的有些近乎粗暴。他兀自陷入沉思，却不知自己此刻的模样落在沈月眼中，竟然让沈月心中抖了抖。他一个机灵， 我妹妹，该不会是你害的大姐姐？ 昨夜明明是沈清宿在南阁，沈妙宿在北阁，可最后却偏偏换了位置，之后就出了这事儿。若不是换了房间，此刻躺在那里的便应当是沈妙才对。而以沈月对沈清的了解，沈清绝对不会将房间让给沈妙的。难道这一切都是沈妙弄出来的？沈月看向沈妙的目光仿佛在看什么极为可怕的东西，只听见沈妙轻轻一笑，二姐姐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却不可以乱说。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来害大姐姐，你也太过高看我了。 可是 沈月心中还是有些狐疑，不知道为什么她总觉得沈庙似乎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，而昨夜这事必然和沈庙脱不了干系。有心在此操心这些事，倒不如担心担心你自己吧。 我 沈月紧张起来。 我如何了？ 你以为看见了大姐姐这等私事，你身边这两个丫鬟还能活得了吗？ 什么？ 看来二姐姐果真是不识世道险恶呀。这知道了主子秘密的下人，尤其是这秘密还是丑事的下人，你以为还能活多久呢？沈月身边的黄英和青鸾顿时面色惨白，他们自然是知道的，高门大户最是不乏那些阴私阿杂的事情，一旦被下人撞见，下人只有死路一条，只有死人才能保守秘密。沈清被歹人凌辱，他们两个丫鬟都见着了，自然是没有活路了。沈月大惊失色，他方才只顾着惊讶，竟然将此事给忘了。倒不是他这人有多么长情，可是培养一个贴身丫头，其中付出的精力也是不少的。若是因为此事就白白牺牲了，还是用得最趁手的两个，怎么甘心啊？不仅是他们两个，沈妙微微一笑，一个都逃不掉的。目光扫过在场的燕梅、水碧、桂嬷嬷，目光意味深长。桂嬷嬷和那两个丫鬟顿时几乎昏厥。有什么害怕的呢？有什么可怕的？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但若是主子不好，下人也一个都逃不过。前省沈家被抄家的时候，这些仗势欺人的刁奴又何尝不是吃里扒外？跟着什么样的主子，就要接受什么样的结局。否则一出手只伤一个人，岂不是有些太过大材小用？沈妙转身要走，沈月见状连忙喊住他：“ 啊，你去哪儿？”“ 来卧龙寺不是为了上香吗？”沈妙淡淡地说着，“我也有许多困惑，自然要去问一问佛祖，上炷香才不算白来一趟。”一袭素衣就这么走了，冷漠的背影丝毫没有停留，仿佛今日在这里根本就未曾发生过这般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一切都和计划中的一样，睡一夜，然后去上炷香祈求平安。 不对， 沈月突然开口道， 他的两个丫头怎么不在？ 桂嬷嬷也是一愣，今日沈庙一早遇到沈月的时候便说让金哲和谷雨去厨房取吃食了，一直到现在都未出现，也正好不知道这里沈清出事的情况。如今想想，哪里有这么巧啊？沈清和沈月的丫头都目睹了丑事，难逃一劫，偏偏沈庙的丫头一个都不在，分明就是他故意支开的。他早就知道今日会出现这一出，他早就知道沈清会出事，沈清现在的下场就是他一手安排的。沈月回头看去，顺着屋檐已经没有了沈庙的背影，可那清澈却暗藏锋芒的眼神却出现在他的眼前，让他不由自主地生出一股寒意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